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621集，天字诀和地字诀。 你们哪来的？南面的还是东营的呀？ 那几个黑衣人突然彼此对视了一眼，叽里呱啦几句话交流了一下，随后人并排往后一步，再看分成16个了。 哦，听口音是东营的。 他是东营的没错，刚才他们说你是大人物，就把你活捉回去。 哇，你连东营那种斯斯嫩嫩语都会啊。 你别分心。 公孙见那一群黑衣人又偷袭了，有些着急，想狠狠踹赵普，但是脚痛抬不起来。赵普见公孙的样子更乐了，突然一回头，一心停后横扫而出，轰的一声，这带着内力的刀锋在地上砍出了一道深坑。再看那16个黑衣杀手退出去老远，又变换了阵势。 对了，叔奶， 赵普突然将心停侯随手插在公孙身边，似乎是不想用了。公孙不解地看着赵普。 还记得展昭说他娘一跺脚地面会震三震吗？那天我叫小梁子练功的时候，英伯母来了，小四子就问他。 小四子还真是什么都敢问啊，英伯母没找展昭的麻烦啊，这么说自家娘。 英伯母教了我两套功夫，一套天字诀，一套地字诀，可有意思了。 赵普微微一笑，又回头。 你抱着刀吧。 你又回头。 公孙一惊，果然赵普身后16个黑衣人举着刀，踩着小碎步就猛地冲了过来。赵普猛然一回身，公孙就感觉一股狂风从身边扫过，他惊得赶紧抓住新亭侯的刀吧。刚才赵普将新亭侯扎得很深，几乎一半都埋进了地里，高度公孙抓着刀吧刚刚好。公孙就见赵普回头的同时，突然一抬脚，一脚踩在了地面上。公孙就感觉屁股下边的那块石头直颤，地面上就好像是有人往水里扔了块石头似的，起了一层泥土的波浪，一直向前翻涌，随着地面的震颤和内劲，一圈一圈的往前扫过。那几个黑衣人在后退的时候，身上忽然出现了伤痕，随后他们就像是被筛子筛过了一样，满身规则的划伤飞出去老远，落在了地上，而他们身后的那片林子哗啦一声倒了一半。公孙张大了嘴，赵普双手往下一按，长出一口气。 英伯母教的这招是地字诀里的雷滚地。 公孙张大了嘴，看着眼前瞬间满目疮痍的地面，果然是雷滚地。 还有， 赵普坏笑了一声，又回头对公孙一挑眉，公孙下意识地松开了刀把，赵普一把拔起新亭侯抡圆了，对着地面一刀砍出去，公孙就感觉地面突然晃了一下，然后就没动静了。赵普收了刀，公孙等了片刻，歪头看赵普。 这招没使好吗？怎么回事？ 公孙正纳闷，忽然就见赵普一把拉起他来，跃到了半空之中，随后地面出现了网状的裂痕，密密麻麻的裂缝像是活的一样向四外蔓延。几个黑衣人刚才伤重刚爬起来，但脚下的地面裂开了，他们摔进了差不多半米深的坑缝里，被卡住了腿脚，动弹不得，嘴里叽里咕噜一哇乱叫。赵普落回了地面，公孙下意识的点头，就见山铺上的整片花田也都裂开了，所有花草都陷落了下去。等地面的震动平息了下来，公孙环顾四周，才发现除了赵普和自己站着的那一小圈地面是平整的，四周围就像是一张蜘蛛网一样，半座山都裂开了。公孙眨了眨眼，赵普往他肩膀上轻轻一搭自己的胳膊。 这招叫天罗地网。 好厉害啊。 你脚不疼了？ 公孙一愣，随即明白过来，原地单脚蹦。 啊啊 哎呀，哎呦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 这叔台反应还挺慢的。 赵普赶紧扶公孙，与此同时，就见一个红影和一个黑影落了下来，是林业火和邹良。他们刚才也被震了一下，因为挡住山崖的灌木都塌下来了，所以他俩看到了下边的赵普和公孙。山上，影卫们站了一圈，也无言以对。公孙看了看山坡上塌掉的树木，突然问赵普：“ 那什么，山背后有没有影响呢？”“ 嗯，忘记问了。” 而此时，展昭和白玉堂刚刚追到山前，看着那个青衣人打开扇扇茶庄的大门，走了进去。白玉堂正想上去，突然感觉地面隐隐的一晃。 地震，雷滚地， 雷滚地。 随后，山坡上又突然剧烈的一晃，叶星愣了。 真的地震？糟了！ 展昭惊呼一声，拽着两人就往山下跑。 天罗地网啊，怎么回事？我娘来了。 等展昭拽着两人跑到山下，就听到轰一声，众人回头，只见整个扇扇茶庄原地塌成了一堆灰土，塌的那叫一个碎呀，瞬间烟尘漫天。烟尘落下，废墟里那个青衣人茫然地站在茶庄中间，不敢相信地愣在当场。 这感觉像是赵普的内力。 我娘那天跟我提起，说赵普的内劲很适合学他的天子诀和地子诀内功，估计教他了吧。 原来如此，以赵普的性格，估计以后会走到哪儿塌到哪儿吧。 这功夫好学吗？正好我庄子里有几座废楼想拆。 展昭无奈扶额，白玉堂则是拍了拍两人。 你们看，那青衣人往山后跑了， 很着急的样子。 三人对视了一眼，赶紧跟上。那青衣人一直跑，直跑到了后山的那个豁口前。此时赵普早就带着公孙躲起来了，而那些黑衣人也被影卫们绑走带回去了。青衣人看着斜坡上那一片毁掉的花田，忽然怪叫了起来，随后冲下去，几乎是滚下山坡，趴在田边放声大哭，捶胸顿足。 啊！我毕生的心血都毁了啊！老天没眼啊！ 公孙下意识地瞧了瞧身边的赵普，赵普嘴角抽了抽，搔头，莫名觉得有那么一点点内疚。这时，在不远处偷看的展昭他们也是面面相觑，一山坡茶花而已，至于说什么毕生心血吗？不过众人倒是能理解青衣人为什么说老天没眼，因为在他看来，可能以为是地震或者山崩之类的天灾，应该没人会将这种事情跟赵普耍蛮力联系起来。青衣人哭哭啼啼地缅怀着他的那片花田，最后他擦了擦眼泪，爬了起来，默默地往回走。展昭和白玉堂继续跟着他，就见他到了扇扇茶庄附近，看了看那满地的废墟，摇摇头，转身走了。众人继续跟踪，就见他回到了应天府，到了一间陈氏药铺的宅子前边，进去了。 掌柜的，您回来了。 一个小伙计跑了出来。 关门吧，今天不做买卖了。 嗯，好。 展昭和白玉堂到了那药铺附近的一个茶铺坐下喝茶，顺便跟来上茶的伙计闲聊了一会儿，打听了一下关于那个药铺以及那个青衣人的线索。 啊，你说这户人家呀，是刚搬来没多久的啊，开药铺的，掌柜的姓陈，具体什么名字不知道，性格很怪很怪，脾气啊也很坏，总是臭着张脸，从来不跟别人交流。药铺里就他和一个伙计，那伙计倒是脾气挺好，不过呀胆子很小，不敢乱说话，说是掌柜子吩咐他谨言慎行。这陈氏药铺开了不久，很少有人光顾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维持下来的，而且 这位陈掌柜经常早出晚归，具体做什么没人知道。 傍晚的时候，展昭等人回到了红鹰站，进了院子就看到公孙拄着拐杖蹦跶了出来。 那个红花就是毒源，有剧毒，叫长青茶壶里的，也就是那个。 所以我师父究竟是被玉猫害死的，还是被误杀的？ 的确是误杀的。 那人原本要杀萧长青吗？ 不是，这个药很特别，见血封喉，但是如果喝进肚子里却不会死，会让人产生幻觉，就是和萧长青疯疯癫癫的样子差不多的效果，是配合摄魂之术的最佳药物。 于是萧长青后来也中了毒了，而且是同一种红花。 嗯， 那个陈郎中可以说是证据确凿啊。另外看他去找善意人的时候的样子，这事情似乎跟他俩脱不开关系。 众人都点头表示同意，展昭让喜儿去把萧长青他们请来，问他们认不认识一个姓陈的郎中。四人都摇头，想不起来什么特别的人，其实想想也是，这几人常年居住在西海，似乎也没什么机会得罪中原一带的人。 那些黑衣的武士应该是东瀛人，你们在海上跟那些东瀛人起过冲突没有？ 四人接着摇头，更不解了，怎么会跟东瀛人扯上关系？ 抓回来那些黑衣人呢？ 那些黑衣人脑子有病，还没问呢，叽里呱啦一通喊就自尽了。 不是吧，这些人都哪儿招揽的这么忠心呢？我手下要是被抓了，肯定都往我身上推。 众人看了叶星一会儿，白玉堂端着茶杯喝了一口，凉飕飕吐出一句话： 人品问题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